ChinesePod Fix. First, the vocab. Baby. 宝贝 Ball. 球 To be. 是 What? 什么 Shape. 形状 To know. 知道 Round. 圆 Sun 太阳 Also 椅 Book 书 Rectangular 方 Sandwich 三明治 Triangle 三角形 Let's try that faster. Round 圆 Rectangular 方 Shape 形状 Round 圆 What? 什么 Baby 宝贝 To be 是 Sandwich. 三明治 To be. 是 Round. 圆 Sun. 太阳 Ball. 球 Round. 圆 To be. 是 Book. 书 What? 什么 Shape 形状 Ball 球 To know 知道 Rectangular 方 Baby 宝贝 Ball 球 What 什么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. 知道 I don't know who she is. 我不知道她是谁。圆。 Her face is very round. 她的脸很圆。圆。 Watermelons are round. 西瓜是圆的。方。 The table is rectangular. 桌子是方的。方。 Is the box rectangular? 盒子是方的吗？三角形。 His nose is triangular. 他的鼻子是三角形的。知道。 I don't know who she is. 我不知道她是谁。圆。 Watermelons are round. 西瓜是圆的。方。 The table is rectangular. 桌子是方的。